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啊，时光荏苒，啊，岁月如梭。啊，又到了周末的时间喽！ 天哪！ 哎，怎样？这周末的心情是不是都是比较欢快的？ 还好吧。 那你就是明后天有事儿。 对， 你就没有周日可以休息。 而且最关键的是，双十一要来了呀！ 哦， 你难道不要熬夜去看看什么淘宝啊、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东西吗？ 所以那激动的心情就更应该有了呀！这个周末的时候， 但是觉得很辛苦， 对对， 你要花钱吧？哎呦，心疼！你要不花钱吧，就哎呦，我就错过了这次机会。 你花钱心疼，我咋就不信呢？哎，但我11月8号凌晨12点钟的时候已经开始有抢购了， 是不是？ 感受到了抢购的乐趣点所在？好吧，欢迎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愉快的周五继续锁定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今天穿的黑色的泽华。 大家好，我是今天穿的白色的非常正经，实际人也非常正经的樊雪。 谁说不能黑白配？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哎，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一个穿着的组合 结合。 哎，黑白配，他就把黑白穿在了一起。 哎， 今天请来的老师呢，非常著名的奥云格日的老师，欢迎， 欢迎，欢迎老师。 哎，我们再用这个跟大家打招呼哈。 哎， 我现在看不着。 哎， 大家好。 稍后您就可以看到您自己的，咱先不着急哈。 啊， 在这个直播间当中，都可以让大家以及自己感受一下自己。 是的。 哎，那个格日老师最近有发新作品出来吗？ 是的，发了很多的单曲。 嗯，今天晚上都会把这些单曲唱给大家听，是不是？ 有一部分。 哎，在直播间当中，演唱是经常的事情，还是比较少的经历？ 比较少。 啊，那你此刻的心情是？ 有一点紧张。 哎， 有点紧张。 紧张就对了，我们最喜欢紧张的状态了。 有点紧张。 哎，你紧张的时候会怎样？就是心跳加速，还是会？ 没有，因为这类型的节目。 不常上， 对，比较陌生一些。 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可视化的广播，是不是？ 好，那各位紧张的时刻，我们就让它快速的到来。 哎， 所以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 给我一个 C 位， 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很好理解哈，就是一首歌曲，然后最能够代表您的一个音乐审美的。 是的。 您会选择哪一首歌？ 主打歌。 主打歌，对。 我想呢，既然进到这个直播间的话，我想呢，给大家应该是首先接风洗尘吧。 哦，接风洗尘。 接风洗尘。 哎，接风洗尘，想到以前那个去少数民族的那个感受。 嗯， 你到饭店当中唱着歌呀，跳着舞，给你现场哈达来一杯酒， 您也是这样的一个欢快的感觉吗？ 对对对对，好比像那个里边有蒙古族的九歌作为一个背景的音乐。 九歌其实是大家生活当中挺常听见的 啊、 嗯，但是光听到九歌让你哼唱，你 在什么场合会听到？ 吃饭呀， 吃饭 啊，还有劝 酒啊， 劝酒的时候 啊， 对对对， 是不是？ 劝酒的时候， 那咱们就准备开始。 可以可以， 听完大家不要醉哦。 好，九歌，让我们欢迎。重来一遍，奥运格日乐。 这个啊、哦，对，是个耳机是吧？哎， 但前面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氛围了。 我怎么感觉我自己感觉像进了那个什么似的？ 有一点懵懵的状态哈。 真傻， 不傻，非常的漂亮。 啊、看不着， 那个笑声，说到看不到的时候，紧接着哈哈，我觉得非常的合适。OK 吗？咱们可以直接开始吗？ 可以可以。话筒也没开。 话筒有啊？ 没有。那我只能拿立杆的话筒是吗？ 咱们可以吗？是可以长摁一下，长摁一下，然后它就开了。 哦。 一路车马劳顿为你接风，斟满美酒敬情人，一首歌一杯酒，歌中也有爱，杯杯都是情，歌声悠扬酒飘香，他打几深情，歌中也有是情，歌声悠扬酒飘香，他打几深情，斟满美酒敬嘉宾，敬呀敬嘉宾，深深祝福你，杯杯都是情，歌声绵长映晚深，巍巍流星中，深深祝福你，杯杯都是情，歌声绵长映晚深，巍巍流星中， 哎，听这首歌演唱的时候，我很多次就想这样吼，这样哈，这样叫起来，然后吧，就感觉听完这首歌，很想把面前那一杯酒给干掉，然后就突然间 前面有杯酒一样， 觉得咱们俩今天招待太不周了， 为什么？ 格日乐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咱就应该准备好斟满美酒， 对，然后在人家唱的时候，我们俩喝醉了， 不，我们就敬上去，哎，对不对？ 但是真的想到了之前 应该有喊吧。 哎，但是你看还有那点非常专业点哈、刚才我们在调试话筒的过程当中，前奏其实还在放着的， 对， 然后歌都在说，哎，这话筒怎么也没有开，下一秒瞬间就开始、 立马就唱了， 我的天哪，这专业精神太厉害了呀， 我本来都想冲上去看看这个话筒的问题了，然后没想到我们家没直接就唱上了，真的是 我们都不敢相信我们的耳朵，既没有抢拍也没有漏拍、 对， 非常厉害，所以歌日乐经常在舞台上会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反应能力是非常强的是吗？ 是的，这个是必须的。 哎，咱们用前面那个话筒哈，前面那个话筒大家听起来会更加清楚一些，这个唱歌的时候旁边那个话筒、 好的好的。 哎，那您在舞台上出现的让您印象最深刻的那个问题有什么？ 急救现场 话筒拿反了 那真的是 那个，我说一下这个小环节吧。 好， 次演出的时候 啊， 特别热，然后那个穿的那个蒙古袍特别厚嘛， 嗯， 然后临上场之前，前面那个歌手一激动加了一首歌，没有办法，然后我就赶紧给我拉开，然后把话筒放在旁边，然后我就先凉快一下， 散散气， 然后对，差不多的时候。我赶紧拉上，拿着话筒就这样上去了， 嗯， 哈哈，非常 镇定，非常美， 上去了， 哎， 然后美丽的草原，我的一唱一拉到给美丽的草原，然后就这样过来了。 哇，其实是自己已经发现了，在这唱的时候， 是他话筒一到嘴跟前一看是反着的，然后立马用另一手调过来。 哎，这个反应太快了呀！ 对，那很酷， 那是必须的，那是必须的。 那您像您这样的现场反应是经过若干年的这样的一个积累，然后慢慢的开始越来越灵敏，还是您第一次登台的时候就这样？ 没有，应该是积累 啊， 因为初期所有的我觉得都是会大大小小会出现这些问题，慢慢积累经验吧。 哎，那太好了呀！那您出现过印象最深刻的问题是什么呢？ 啊哈。 就在舞台上出现过最尴尬的问题，你还记得 那个 某某现场？ 这个刚才那个就是现场，还有一次 不尴尬呀， 那个 对呀， 还有一次就是那个老的剧场里边不是木地板吗？ 啊， 木地板一条一条，它有那个中间不是沤了，就是有缝了嘛， 啊， 有缝以后穿那时候咱们不是穿那高跟鞋上锥子上 是吗？ 卡进去了， 哎呦， 出不来了。 我也有过这个情况。 然后什么？它下边有个铜钉，死活出不来了。啊，然后。唱完了以后没有一点办法，没有，我只能蹲下来很镇定的把那鞋一拔穿上走了， 画面感太强了呀。 是拔下来了是吗？ 是的，拔下来。 那您是把鞋脱下来然后去拔鞋，还是连着脚一块 连着脚使劲的拔？ 我的天，樊雪你不是说你也有这个经历吗？ 对，我直接把鞋脱了 你是穿长裙还 是 短裙？ 真的短长裙， 啊， 然后我个子又比较高， 啊， 男主持人其实没有比我高很多，我其实可以光脚上的， 啊， 然后长裙能盖上，就是在咱们学校1500报的， 你说在舞台上鞋卡到， 对， 然后你就把鞋脱了， 临要上台的时候音乐灯光已经打出来， 啊， 那会儿就是再拔已经来不及了， 啊， 就直接脱了。 嗯 ，OK， 就大家以为你看这不是维密今天刚刚结束吗？北京时间， 哎， 大家以为好像只有那个模特在舞台上才会出现种种的状况， 那些光鲜亮丽的背后多的是心酸。 所以在舞台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出现种种问题哈。好， 但是需要我们这个应变能力嘛。 第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接风洗尘》，也是作为我们的一个开场歌曲哈。 是的， 格子，接下来我们会带来哪首歌曲？ 下面呢，也是一首，年初发行的一首，怀旧的歌曲《窗花》。 窗花。 我们北方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是哪里人，就是，这个， 北方人， 北方人是吧，嗯？小时候家里边贴过窗花吗？ 过年前 有贴过。对， 哎，我觉得两个时间点， 是过年， 一个是元旦过新年的那个年，还有一个就是农历过年的那个时候。 对，是的， 啊， 是的，就是一种怀旧的感觉，就是小的时候那种美好的记忆吧。 那您以前是会剪窗花的吗？ 小的时候跟我妈妈学的，还会剪，但现在全忘了。 小时候上手工课的时候有学过。 你也会剪？ 对，那个， 哎，女孩子手真巧。 哎，真的是忍不住想笑呢。但是那种最简单最粗糙的那种， 就是一朵圆形的东西吗？ 嗯，各种圆形吧，就是你自由发挥自己创造的那种。 所以它并不是花。 是的。 那格日乐你剪的是花吗？ 嗯， 是花，有什么鸟啊之类的。 哇，厉害了。 哇哦， 是， 那是真的是， 老家的那种剪纸还是很厉害的。 现在想想真的很怀念哈， 嗯。 那你现在过年的时候还会去剪窗花吗？ 不会了，现在往哪儿贴呀？ 对，现在见到的也不算多， 现在全是塑钢窗啊，玻璃啊什么的这种。 哎， 也是，想想有一点小遗憾的感觉。 嗯，哎， 来吧，听听这首窗花是什么样的感觉，能不能带动？对。 好的， 咱们还用旁边那个麦哈。 好的。 来了月亮，我的思念就 池塘。每当雪花在天空飞翔，我的思念就在心底荡漾。梦中又看见老屋那扇窗，朵朵窗花在迎风绽放。老屋的窗花开在我的心上，那是妈妈为我建出的天堂。有一份回忆是那样漫长，是你温暖了我童年的时光。老屋的窗花开在我的心上，神奇的图画为我把梦点亮。就算我走遍了天涯四方，我对家乡的留恋永远难忘。 好好听哎， 小小的窗花， 可能对咱们这个话筒跟那个耳机的里边的音乐稍微有点小，耳机里的音乐。 花在天空飞翔，我的思念就在心底荡漾。终又看见老屋那扇窗，朵朵窗花在迎风绽放。老屋的窗花开在我的心上，那是妈妈为我建出的天堂。有一份回忆是那样漫长，是你温暖了我童年的时光。老屋的窗花开在我的心上，神奇的图画为我把梦点亮。就算我走遍了天涯四方，我对家乡的留恋永远难忘。老屋的窗花开在我的心上，那是妈妈为我建出的天堂。有一份回忆是那样漫长，是你温暖了我童年的时光。老屋的窗花开在我的心上，神奇的图画为我把梦点亮。就算我走遍了天涯四方，我对家乡的留恋永远我对家乡的留恋永远难忘。 哇，太美了呀，特别是听到那个老屋的窗花的时候。 是的，孩子的声音出来的时候。 哎，樊雪，你是不是没有住过平房？ 嗯，没算有 啊。 嗯，没算是正儿八经的过过日子。是不是觉得在九五后的嘴里说出来过过日子这句话觉得特别神奇？ 简直，你是最近学的新词吗？ 对，还真的就是那个前不久陪朋友这个找房子，然后他们说哎呀没过过日子还真的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呀。对，我就记住了。 然后你就说过过日子是什么意思吗？ 也没有啊，觉得这个很接地气儿，有没有觉得就是 奥运格瑞勒同学，要不然我们俩携手离开吧。他居然说过过日子是一个新鲜的词儿。 作为虽然看起来非常年轻的我，但实际上 十六岁，来 小的时候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住过那种平房的，平房就是有街坊邻居的那种 啊、哦。 然后我觉得每到那个过年的时候、啊， 那我没算是住过， 大家会彼此坐在围坐在一起，然后剪窗花，哦、然后剪好了你家好看的话，还直接把这个窗花送给他， 哦、 是的， 挨家挨户的去贴。对， 哎，我想到就是《请回答一九九八》里面的。 1988 里面的场景，就是街坊邻居很和睦，然后也很温馨的那种场面吗？ 你知道什么叫做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吗？嗯，可是老师有点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现在您就是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是的， 是不是？ 因为我前面没有交流的对象，然后呢，我看你也看不着，那电视机挡着。 稍后我们在后半个小时可以协调一下，换到这边哈，离我们近一点的地方。 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隔海相望。 哎， 是的，然后我不知道往哪看。 我刚才说到这个窗花，那个以前住平房的经历哈，您以前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您写这首歌时候的那个画面感是什么样的呀？ 这首词是这样子的，这首词是我在咱们微信上面有很多的词作家呀，曲作者、嗯，然后他们有时候写了词就发到这个朋友圈 啊、嗯， 然后我就在朋友圈看到了这首词以后呢，它这个里边有几句， 嗯， 一下子就扎到我心上了，我就想我要把它唱出来。 哪几句？ 就是老屋的窗花开在我的心上。哎，那是妈妈为我剪出的天堂，有一份回忆是那样的漫长，是你温暖了我童年的时光。老屋的窗花开在我的心上，神奇的图画为我把梦点亮。就算我走遍了天涯四方，我对家乡的留恋永远难忘。所以我就决定后来找到一个老师写的这个曲子要把它唱出来，就是我一下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我们因为真的是家乡，这个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这个老家，有一个故乡的情节，尤其现在我们很多的东西回头已经找不见了，就是现在回到老家，平房没有了， 老街坊也不一样了， 什么都没有了，就感觉然后都城市化嘛，所以说那种感觉再也找不到了，所以从这个就想用这个这首词里边写到了扎到新的地方，所以我想把它唱出来，就后来写了这首作品。 你看讲到这段的时候眼眶都有点泛红的感觉， 真的是。 当然你看我们现在回去到每个城市，你会觉得每个城市真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发达， 没错。 但是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啊，就像刚才奥运格瑞勒说的一样，你最熟悉的一些场景它发生变化的时候，你内心深处也会随着你的情绪的变化然后产生一些感受的不同， 但是心里永远是有一个柔软的地方，它不管有什么变化，或者说今后你去到哪个地方，就像是我们今天的标题一样，身在北京心在哪，那哪儿一定是我们曾经心里最熟悉也是最温情的那个地方。 是的是的。 哎呀，新闻主播说的真好。 我今天是不是特别正式特别正经？ 真的，坐在他旁边我们都显得简直是 没有，我觉得我坐在这里感觉很不知所措。 您像一个小学生，我像一个记者坐在一个新闻主播旁边。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可以结束了 啊，就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那我们嘉宾今天会唱歌还会朗诵，那要主持人有什么用？ 你说的太对了。哎，反正这个奇妙的场景大家一定要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 是的，哎，提醒大家要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里面的频率挑战新歌声，还可以跟在这个微博上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会朗诵又会唱歌的嘉宾。 哎，刚才我们听到了第二首歌《窗花》， 谢谢。 接下来我们带来哪首歌曲？ 接下来是一首我所有的歌曲都跟家乡有关系， 没关系， 不知道为什么就怀旧的心理特别严重啊。 我觉得既然怀旧，我们就干脆怀到底。 是的 啊， 天边的阿妈， 天边的阿妈， 这个主题听起来就很想哭的感觉。 是的，想回家了呢。 来喽， 好的。 少，晚霞中镶嵌着阿妈的蒙古包，牛羊归来炊烟渺渺，醉人的牧歌飞入云霄，遥望天边星光，星光在闪耀，星光下飘逸着阿妈的蒙古袍，晚风吹来如香飘飘，迷人的夜色魂牵梦真的欢笑。 就这么的赏心悦目呢，听 赏耳悦目 也赏心了，听这首歌曲就忍不住的这个肢体动作想要、 是的呢、我觉得这会儿给你个舞台你能支起这整片天空 你不是号称跳民族舞的吗？ 对，不会跳这种 起来可能我就唱比较舒服了 啊，对，咱们说话可以用这个话筒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也让格德换一个位置，这样我们就更好交流。 对对对，比较舒服。 马上回来。 好的， 一会儿见。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说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像一棵海草， 海草， 海草，海草，随波飘摇。 海草， 海草，海草， 海草， 浪花里舞蹈。 海草， 海草， 海草， 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 哎，这个周五呢，我们下一个时段回来就是这么的莫名其妙。 哎呀，人家今天的衣服不太适合这种风格。 哎，但我觉得你穿 正经一点， 你穿这身刚才跳那舞非常的合适， 反差是不是？ 你要不要再来一遍？ 哎，我不太会，我可以学一下。 你再一次哈。 啊， 那我们换一个哈。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 这个真不会， 那还得那个是吧？那再来一次，3、2、1，走。哎，可以了，也可以一起啊。 像一棵海草， 海草， 海草， 海草， 随波飘摇。 海草， 海草， 海草， 海草， 浪花里舞蹈。 海草， 海草， 海草， 海草， 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 哎呦，我们这个画面呀，真的是、简直太奇特了。 哎、我是有包袱的，好不好？ 哦，你还有偶像包袱呢，完全看不出来。好吧，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收听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随时可能会在这个直播间尬舞尬起来， 随时会挑战你的眼睛。 哎，收看方式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2”，点击呢就可以看看、这个主持人可能随时抽风， 反正今天我。 大家看， 哎，怎么样？又换了一个， 这么正经， 舒服多了，简直是， 是吧？ 看到我们了， 对对对对， 我们不再隔海相望， 隔海相望是没有隔海，隔山隔海， 但那感觉应该也挺奇妙的哈，就 是 现场听广播一样，因为只能听到人声， 对对对对，看不到人， 所爱隔山海 啊， 什么一切皆可平，是不是？ 你看 没有文化，你看到木讷的眼神， 真的是应该好好学习。好吧，今天请来了奥运格人乐，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哈、不得不说这个中声区真好听。 嗯， 您这个 也很难 女中音偏低的女中音， 从小就这样的声音还是 从小？ 哦，从小就这样。 我其实以前一直自称自己是女中音，后来发现自己只是大老爷们嗓门粗，我都出了。 那你在我跟前已经是那就不算啥了。 对呀、在您面前他还敢自称女中音？ 我之前一直以为自己嗓门是比较低沉的，后来发现我可能只是粗。 你试一下你最低的，让我们听一下。 嗯，这怎么个低法？ 就以前 低法， 怎么个低法呢？ 北京时间几点整的那种？ 我的天哪！我第一次知道我们周浩老师可以这么有磁性哎！天哪，荷尔蒙，荷尔蒙。 平时没有磁性吗？ 平时是没有发现的。 那你有被就是称过先生没？就是我们以前 就打电话 传呼机，哎，对对， 哎，这还真的没有哎。就是 我经常、就是，我现在都很懒的，经常会咱们手机一打开，接连电话、或者微信都是免提嘛，有的时候懒的就是免提，然后对方就说，哎，先生怎么唱怎么唱，然后我说啊，就跟他讨论半天，然后旁边人就坐不住了，说，哎，他叫你先生，哎、我就已经 习惯 懒得去纠正去了。 哎、 我顶多被叫个大姐。 啊、那人家没叫错呀。 我可是新时代的少女，少女哦。 一般大姐都说我是新时代的少女。 我萝莉音。 直播间怎么这么冷啊、 难受。 哎， 我们直播间30度，你说冷。 那我挺好奇，您喜欢自己的声音、音色吗？一直都喜欢的，还是也是 有接受的过程？ 对对对，是的，有接受。 是有。 在这小的时候，就是 小女孩的时候， 对对对，那时候特别讨厌自己的声音， 觉得太男孩子了。 对对对，就是，最主要是小的时候，我父亲是我们就是唱戏嘛，戏曲演员。 哦，那 然后，但我父亲很就是很那个什么，怎么表达呢？就我父亲是唱青衣的。 哦， 这个，然后呢， 青衣， 剧团招新演员的时候，我喜欢唱，我也去，然后我爸就带我去了，然后那个师傅听完我唱，然后说， 燕小生，好小生，好小生，然后就直接就到 小生。我刚才想说老生， 小生啊，老生，反正是男的 啊， 反正是那种花啊什么都带不了了。 哎呦， 那是 哎，对对对，特别好看的那衣服也穿不上了。那时候可郁闷了， 那一刻心凉凉。 对对对，特别 就跟我那会儿去戏曲文化周的时候扮个关公。 你这长相扮关公？ 对，当时可能为老师那个导演组为了那个感受反差萌，他一定是这样，不然我为什么会去扮关公呢？是不是？我应该， 我觉得你扮关公的可能扮相也挺漂亮的。真的挺好看， 是那个把脸涂黑，画了个月亮， 这一段 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人家刚说我去那里面，并没有要反差萌 啊， 这只是被迫的说让我变，让我只能选择这样的。 我不是强行自己得给自己。 你跟我说你反差萌，好呀，那我觉得你扮关公也挺漂亮的。 混， 所以乱解读啊，好吧。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奥运格日乐，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作品。那这时段我们先带来哪首歌曲呢？ 今天是跟老家干上了， 又来 那个 啊， 怀旧到底， 而且是唱的大多数都是草原上那个草原歌啊，尤其我这个名字也是奥运格日乐啊。这个名字是智慧与光芒的意思，智慧之光，就是蒙语。但是呢，这不是我的原名，我的原名叫于海燕。 哎， 然后呢，就因为就太热爱唱草原歌了 啊， 然后女中音也比较适合，所以呢，就蒙古国的一个朋友吧，特别好的哥们儿，然后说那个你干脆起一个蒙古族名字得了。然后呢，我说也行啊，你给我起一个蒙古族名字。然后他给起的这个名字我还特别喜欢，特别喜欢。然后我发第二张唱片的时候，就把它 正式的叫奥运格日乐， 对，奥运格日乐。 哎呦，看您的蒙古族的这个扮相，特别的好看。 那个 我接您之前还真的以为您是 那样子来的。 对，就特别的符合她的气质， 单纯的女孩。 舞台上面的今天特别对不起观众啊，穿着一个 这样很少女 啊 另一面 这样我们两个就不是小生什么老生， 把我的蒙古袍带来就好了。、哎， 来吧，那我们带来哪首歌曲？ 下面带给的还是一首草原歌曲。 好， 草原想念你。 草原想念你，让我们来欢迎智慧与光芒。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整个人的语气。 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九八二。 哇哦，荷尔蒙。 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演唱者智慧与光芒。奥运格日乐啊。 草浪绿了又黄，大雁成行飞回家乡。你从这里走出多少岁月，绽放的温暖是否还在你梦想。你领过的马驹已经长大，你放飞的雏鹰已长鹰翅膀。远方的孩子啊，草原想念你， 马头琴的声音实在是太 好 听了， 都忍不住让你这虚拟拉琴了。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突然间的觉得自己不是泽华， 那你是 永琪。 你们没有感觉跟着我去了草原吗？ 真的，我就觉得我是五阿哥在草原上骑着马，就驰骋飞翔。你是风儿，我是沙的那种感觉。 五阿哥也不会弹马头琴吧？ 是吧？哎，但我有一个问题哈，但就是那个，好像我们说这个。您唱的歌曲基本上这个音区是在一个音区当中去吗？ 对。 那演唱起来难度点它是不是不高，还是它其实也很高？ 也很高。 高的点在哪里呢？ 就是一般的就是音区吧，音区就是这块的音色好听 啊， 就是高的地方也可以上得去，这个不是说是有多什么难度点，就是特点。 哎， 特点。因为像我当时进歌剧院的时候是唱美声。 哦，您唱美声啊， 唱台调的 哦， 都是唱 Sin Do Re Mi Fa Ra， 都是这种的。但是， 就是你让我高位高的上去， 对对对对， 但是中音更是我们的特色。 对对对， 我没听够，要不要再来一句？ 来福利福利福利时间， 唱两句。 您会花腔女高音吗？ 不那 不那 不 行哈 啊， 再来两句 次女高。 好。 Cru Cru da solde。Amor di rano, questo è premio di mia fe, non mi avrò terror。不行了，很久没有练都唱不出来了， 已经很难得了。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房顶要 对，可能咱们这个 高再高一层了， 咱们这个音响的这个反送 啊，因为对唱歌来说，好像反送是很重要的， 是还是音量不够大是吗？ 就是特别干 啊， 就是没有这样说话好听 啊。啊，那不行的，您今天唱这个必须得这样 戴着耳机，感觉唱起来比较能听，把握自己的声音，这个耳机里的声音反送出来。 女高音，您那一段的时候，您没看樊雪的表情？ 哇塞，真的惊呆了， 好难受， 惊呆了。 但是呢，怎么说呢？后来唱这个， 哎，这样的切换是很自如的吗？对于你而言， 就是如果就是习惯了就好了。 但他其实演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一个往后，一个是往前的。 哎。应该是这样的 啊， 应该是这样。他是唱那个就是刚才唱的那几首歌，更多的是主要是运用的是真声区，在真声区就是中低声区，自然音区。但是呢，他出来就是大众比较大众化，大家喜欢，比你唱那个什么百灵鸟就这种的， 哇， 可能就是美声是离人比较远一点嘛， 对， 它不像就像那个无边的草浪绿了又黄， 真不公平，就是，哪种都好听， 对， 而且完全听不出来是一个人了， 是的， 这种很亲切，就跟说话一样，然后呢它音色通过话筒出去以后呢， 一个是可以在你耳边的那种， 对， 一个是可以就隔着两间房都能穿透你心房的那种。 都这么美，为什么就不唱美声开始唱女中音了？ 怎么说呢，那个还是有一点会打架，会打架， 那就是取舍的时候了， 对对对对， 会打架。 后来是因为更喜欢这种表达方式吗？ 对对对对，更喜欢，就是尤其是喜欢草原歌，然后我唱了很多歌都是这样，然后写了很多 的 草原歌，写了很多的，就是就像你刚才说，我一听到马头琴的声音，我就绝对是醉了 啊！ 确定不是因为偷懒哈？ 不是， 确定不是因为喝酒， 偶尔也要唱也要 唱美声，实在是太费力了哈！哎呀，太好听了，我的天， 真的是，我也醉了呢。这叫什么？酒不醉人人自醉。 我刚才还想说，哎呀，难得请到这个奥运格日来做一课节目，要不然就跟我们上一堂大师课。跟大家一起来，就比如说一句歌词，我们要怎么样唱才能唱得更好听？因为我觉得中声区好像对于大 那你自己来，我才不要！我觉得我可能因为这个丢掉工作，我不要。 你的工作是歌唱演员吗？ 但是我们这是音乐类的节目啊，是不是？我如果太这个，是不是不太行？ 因为我觉得这个中声区啊，好像对于大家而言，其实是普遍是比较好驾驭的。 真的吗？ 对对对对，它自然声区，自然声区就是其实就是在每个人最自如的声音区， 哎， 然后在最舒服，然后最好听的这个音区。 哎，我曾经一直以为就是高可以练上去 啊， 但是低很难练下来 啊。它这个每个人的中声区，是因为每个人的音色， 这个是自然，这不是练，我觉得跟还是先天的多一些吧。 啊， 就是 多一些。 意思知道什么意思了吗？我们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 哎，有没有什么 没有这个天赋 好的技巧可以让大家比较好的运用好自己的这个中声最舒服的这个区域的？ 小技巧，小 kiss 啊 ，tips。 怎么说呢？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技巧，就是在你觉得最舒服的音区里边，然后呢，把你想唱的歌，就是适合你唱的音区的歌，你不要说是人家是很什么天罗或者青藏是谁的。然后你那个上不去，你死劲的，那不适合你，那不是说每一首歌都适合你。 所以 tip one 要找到自己最舒适的 最舒适的音区，找最适合的这个音区的歌，然后这样唱起来，这就是很自如、很舒服。然后呢， 不要强迫自己， 对呀，然后再用就是用一些比较。说话的语气啊什么这样的交流，就说话的这种 自然一点， 自然一点。 我们就假想就小的时候的奥运格日乐，本来想唱青衣，他明明是一个小生，但如果非要拧巴着自己去唱青衣的话，那就完全是 那就完全的肯定是捏着都是在那个、那种感觉了， 甚至可能就觉得自己不会唱歌， 哎， 而扼杀了自己的很多的其实原本的 能力。很多这样的情况 是吧， 很多就是一个大嗓 啊， 嗓他的声音条件很好， 给自己练巧了， 然后呢捏着，就是当初入门的时候可能选择就是老师也好或者他自己也好，就是没有路子不对了，然后就捏着唱那个小民歌， 哎， 就很难受。 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 认清自己很重要。你看樊雪天天照镜子，也不 还没有认清他自己。对，比如说没有天赋这个事儿，老师不肯承认。 你很有天赋， 我觉得主持人，我特别羡慕主持人。 为什么呢？ 就是那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然后 啥啥都不大会，啥啥都会一点， 什么。就是各方面的文学啊，各方面的就是这个知识面也特别广，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的。 那我觉得老师可能对我们有一些什么误解，可能对我有一些误解。 你看我就不差， 我们就比较单一了。你看除了会唱，然后说呢也不会说。 你看我们泽华老师就默然接受，是不是承认？ 一百年当中难得有那么一个人夸奖一下，还不好好的享受一下这种。 对对对， 是 我的错，是我的错。 哎，好，那我们继续来唱歌好不好？ 哎， 下面带来哪首歌曲？ 下面呢？咱们有一首 翻唱， 翻唱， 对， 哎、 到了我们、那个、 这首歌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是的， 那 也到了我们的最关键的环节， 对， 等你 是 来挑 战， 对对对，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刚才说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李健的一首歌。 是的， 是的。 哎，我没想到您会选这一首。哎，我们还用前面那个蓝色那个麦跟大家说话哈。 李健的歌我都特别喜欢。 哎， 他的音区好像也比较适合您哈。 那个音区是一方面，就是主要是他的那个歌曲的那个走心的那种感觉，然后他那个歌唱的状态，然后那种他的本身就带有一种怀旧那回忆的那种感觉，当然我很崇拜他， 浑然天成的一种气质， 对对的，然后那种气质是的， 段子手， 哎，我觉得很少就看到一个歌手就出道这么多年，演唱这么多年，然后提到别的歌手的时候还会眼睛泛光的 那 种感觉， 是真的可以 感觉到，那是 油然而生的敬意。 但是我们说的这么好，接下来这首歌其实很苦的。哎，是吧？ 一个 好听啊！ 啊，要不要提前进入一下情绪？ 要酝酿一下吗？ 嗯， 我够专业，我们不用。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罗志祥的《灰色天空》 啊。 此刻我们就是李健版本的《假如爱有天意》， 而且这首歌是我刚学会的，但是我特别想唱，我太喜欢了 哦！ 哇哦，今天算是首秀吗？ 是的， 首秀最容易出问题了，各位赶紧锁定，赶紧锁定。 太坏了。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 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爱是什么？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用尽一生的时间，几学不会遗忘。生活的像周围人一样，眼前人给我最信任的依赖，但愿你被温柔对待。多少恍惚的时候，仿佛看见你在人海川流，永月中你已不见，一转眼又不见。 听你还去破功 冥冥中什么已改变，我就突然想到刚才我们唱到那个窗花那首歌曲，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吧，它真的是在悄然间的发生的变化着，这些悄然就窗花呀，你看现在 皱纹 这个没有办法， 镜头对向了你 哎，你不要再徒伤悲了好不好，中午本来挺开心的一个夜晚 吧，那也得也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就是发生这些种种的变化的时候，你可能才会更加珍惜一些东西。 没错， 是的。 哎，感谢今天奥云格瑞乐做客节目，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作品， 的 真的是没有听够。哎， 是的， 时间过去太 快了，也欢迎我们下次再来，好不好？ 好的。 哎， 近期有没有什么动向要跟大家分享 的？ 近期还有几首是也是原创，但是在制作中，还没有、还没有完全那个什么。不过我的歌曲都是以自己的喜好来做的， 也挺好，自己会就很享受其中嘛。 对对对对，就是一种自我，我觉得自己抒发的一种情感。我因为有那么多人唱，那么欢快的，那么那个嗨的那个，我就来点这种的感觉，是吧？ 而且您喜好的也是可以代表大家一部分人的喜好的那种感觉， 也是能给我们感动的。 可以， 那就好，那就好。 同爱好的人哈， 那就好。 感谢奥运格乐做客今天的节目， 哎， 也谢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祝各位周末愉快啦！ 周末愉快，今天就别晚安啦，去玩吧，朋友们，拜拜， 拜拜。 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